霍鑫，制作王敏、刘晓燕。第三集。 听着平庸的哭声和他对祖昌的质问，我的心在颤抖。那会儿我是真想帮平庸求求情，可是我知道我不仅仅是母亲，还是他人生路上的老师啊。我咬咬牙，我批评起他来。 平荣，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呢？你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了。 我不傻，我只是想不通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如邻居的孩子。 平荣啊，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才能这样。因为我管不了别人，但是我要我的孩子从小知道吃苦，知道自立，学会奉献。只有这样，你以后才能自立于这个世界，无愧于他人。你看看锦荣就很好嘛，这十年干下来已经成了全公社闻名的种田能手了。 爸，我不是锦荣哥哥，我不想当农民。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严，那我不当你的孩子行不行啊？爸，你就把我当成邻居的孩子，你就帮帮我吧，爸。 平荣啊，平荣，来来，跟我出去走走啊，哎，走走。平荣啊，你看我们这岩背村多美呀。 妈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 平荣，说心里话，作为母亲，我很希望你到部队去接受锻炼，更好的茁壮成长。可是作为妻子，我也理解你爸爸以身作则，不搞特殊化。我如果替你去说情，或者打着你爸爸的旗号去给征兵办打招呼，这样啊，既违背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，又玷污了你爸爸这个老红军、老将军的一世清明。你爸爸呀，经常告诫自己，不要摆老红军的架子，要挑老红军的担子。你甘平荣是老红军的后代，应该像你爸爸一样，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站得直，走得正，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人生的理想。啊， 我明白了，你和爸爸总是一个鼻孔出气，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空子可钻，也别想占你们半点便宜。 哎呀，平荣，平荣啊，你看村口那棵樟树，树干扎实，枝繁叶茂，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起了一片天。来来来，你再看看这菜园子里的豆角秧，要是把它中间的那一根棍给拔了，这豆角秧啊，它就趴在地上了。哎哎，你是愿意做那棵樟树，还是愿意当这个没有衣服就无法挺直脊梁的豆角秧啊？ 妈，你放心吧，没有爸爸和你的支持，我也不会像豆角秧那样趴在地上起不来。我不求你们了，我求我自己，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甘平荣不是个孬种。总有一天，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，实现青春的梦想。 不久，平荣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。 爸爸妈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 定会当一名好战士的。你们回去吧。 哎，好。 平荣，好好的干啊！ 好好干啊！ 你们放心吧。哎、 火车把平荣带向了远方，转动的车轮也撵走了时光。转眼到了1986年，祖昌终于被病魔击倒了。 全真，全真， 哎，祖昌，我是全真，你能听见吗？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看你了。 是平荣，爸，我是公荣。 爸，我是锦荣。 爸爸，我是锦荣。 全真，我怕是不行了。 不，祖昌。你能行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祖昌啊！医生说马上给你转到上海去治疗，你要挺住。 不不，太费钱了。你跟医生说马上给我停药，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。还有啊，前段时间住院的5000块钱，我自己出，自己出，不能给国家添太多的麻烦。 祖昌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，老天爷不会收你的，你一定能挺过去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么多年天天打赤脚，脚底板上的茧都有一寸厚了，那皮呀就跟泥巴一样。来，我打了盆热水，我给你洗洗脚啊。 全真，谢谢了。 祖昌啊，回想29年了，你爬了多少头，过了多少坎儿，恐怕连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。可是你的脚底板都给你记着呢，你看看，这么多横七竖八的伤疤。当年你爬雪山过草地，后来又修水库建电站，你说你挖水渠的时候这些伤口就不疼吗？你说我在白天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哼哼过。我 全真，只要一想到家乡的变化，什么苦都不苦了。铁盒子 啊啊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我知道，这里面有你荣获的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，这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最高荣誉，也是你几十年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。 这是我的遗产，给孩子们轮流保管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要孩子们把老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对吧？ 妈， 你放心， 我们会的，我们会的， 我们会的。祖昌，你的话我和孩子都记住了。 全真，我走以后啊，领了工资，先把党费交了，留下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都买农药化肥。志愿农业建设。全真， 祖昌， 爸爸， 爸爸， 祖昌， 爸爸， 1986年，祖昌走后，遵照他的叮嘱，我自费住进了莲花县一家普通的敬老院。那里的孤寡老人年纪都大了，60出头的我还能帮上忙，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，这也是祖昌的初衷。可是5年后，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了。住在敬老院里，不但帮不了大家，还要劳烦护理人员照顾。于是，我就搬回到小女儿龚荣家去了。享了几个月的清福后，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消磨时光，我还要继承祖昌的革命遗志，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光和热。 哎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孩子们呐，你们来的可真准时啊！ 姑奶奶， 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 哎呀，你别拉我，！哎呀，你们，你把我拉到幸福小组学习，我可交不起学费啊！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奶奶补课是不收钱的。 我才不信！现在哪个老师给学生补课不收钱啊？肯定是骗人的。 胡说， 就是胡说 ！你爸才骗人呢！ 哼，对， 大人都在骂你爸呢，说他批发的东西不新鲜，做生意还短斤少两的，黑心肠。我们已经补了好几个月的课了，姑奶奶就是没收过我们一分钱嘛。 哎呀，行了，我爸可说了啊，这世界上不爱钱的人就是个大傻瓜。 胡说！ 同学们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那就是说呢，昧良心的钱是不能挣的。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听，我要去打游戏去。谁愿意跟我去？我付钱。 我也去。 走， 帮走。 好了，同学们，那今天的补习呢，就改为礼拜六下午了，好不好？那别忘了啊，哎，别忘了啊。 好，知道了，姑奶奶。 哎，玉梅啊，你带奶奶去找王宝。 好。 哎呀， 王宝，天都黑了，你们该回家了。 哎呀，我爸我妈都不管我呢，你烦不烦啊？讨厌！ 王宝，你太过分了，奶奶都在这等你一个钟头了，走吧，王宝，走吧。 别吵了，你们都给我滚开，滚开！ 哎呀，王宝，你打疼我的鼻子吗？ 谁想打你啊？我这忙着打怪呢，我。 玉梅啊，玉梅， 我 你先回去吧啊。 那好吗？奶奶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快点儿啊！哎呦喂！完了，真臭！ 老板。 哎呦， 我说老奶奶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 你这屋里头一大半都是孩子，以后你别放他们进来了。你看，现在都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，他们还没回家吃饭呢，到时候作业也完不成，那怎么学习呀？ 哎呀，我说老奶奶，这些大道理啊，你刚才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我耳屎都满了。哎，你不烦我都烦了。 那要不你拉闸，就说停电了。 哎，我说老奶奶，我为什么要拉闸呀？哎，你也太不讲道理了嘛。 那老板，嗯，你不拉闸也行，那就请你把学生们都动员回家，要不啊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 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哎，你们这些戏牙子呀，赶快回家吃饭吧！啊，快走！ 苏丽啊！ 哎呦，老板呐，你就这么喊呐，喊破了喉咙也没用的。 奶奶，尝尝尝尝尝，好。哎，小朱啊，过来。悄悄地把店闸拉了吧，行了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 哎， 怎么搞的？ 哎，我说诸位，诸位，哎，千万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对不起各位了啊！我的电闸坏了，今天啊玩不了了，赶紧回去吧！啊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，赶紧回来吧！ 王宝， 回去吧， 王宝， 对不起了， 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咱们回家了啊！回家了啊！ 奶奶 回家了， 姑奶奶，都怪你在这里搞破坏，我不理你了，走， 讨厌你， 走，狗嘴婆， 走， 看着孩子们气呼呼的背影，我心里沉甸甸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街道宽了，房子高了，城市亮了，人们越来越富裕了，像汪宝家这样忙于挣钱不管孩子的父母也越来越多了。想到汪宝的表现，我大半宿没睡着。第二天我不请自到地去了汪宝家。 我碰 行，这胡了，小宝， 我胡了，哈哈，一条龙，耶！ 嘿嘿，儿子，好手气呀、啊！ 哎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洗盘洗盘，快走啊！ 哎，哟， 请进。 哎，您是？ 我姓龚，叫龚全真。 哦，龚老师， 哎， 我听小宝说起过您。来，进来进来，请坐请坐。 哎， 稀客，真是稀客呀！ 别客气别客气。 您坐。 哎，你是？汪宝的爸爸吧？ 哎，对对对， 不好意思啊，没打招呼就登门拜访了。 哎呦，看您说的，我请还请不来呢。 哎呦， 哎，王宝啊，哎，到龚老师那啊，我来打。 来， 哎呀， 王宝， 不，哎呀，关键时刻，哈哈，清一色，给钱给钱，快给钱！ 汪宝啊，汪宝，这麻将不是小学生玩的，让你爸爸打麻将。奶奶跟你说会儿话、啊、 哎呀，你好烦呐。 王宝，怎么跟奶奶说话了、哎、 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们了。 哎，这没关系，反正大家也都玩累了。这老朱小曹 啊， 今儿啊散伙吧，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散 口气也背 啊， 别在吧， 别走啊。龚奶奶，就怪你多管闲事，害得我没挣到钱，讨厌。 哎，这孩子，您 这孩子， 哎，龚老师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呢忙着应酬，这进货呀出货呀，他妈妈呢晚上还要守店，这孩子也惯了，不懂事儿，您莫见怪啊。 哎呦，王老板，这客套话呀就不说了啊，我呢主要是想跟您说说汪宝。 哦， 我听补习班的同学们说呀，汪宝原来是班上的三好学生。 嗯，是。 可是这两年呢，不但成绩掉下来了，还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打架、玩游戏。你们这当爸爸妈妈的，该多管管他才行啊！ 哎呀，龚老师啊，不是不管呢、啊，我们两口子都忙，哪有时间理他呀？ 哎呦，挣钱是大事儿，孩子的事儿就更大了。现在正是他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，要是不校正他们的不良习惯，只怕他会走上岔路的。 哎呀，也是，你我哪会真的不管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几年呢，我是打也打过，骂也骂过。他光三年级就转了三所小学，我就差跪下来求他了。可汪宝这小子，他就是油盐不进。哎，我看呢、啊，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。 这汪宝的同班同学玉梅呀，在幸福小组补课。他给我看过汪宝的语文和美术作业本儿。 哦， 那作文啊，写的挺好的。画也挺不错的，很有艺术天分的。 切，哎呦喂，他有个鬼份呢、啊！哎呦，真是。龚老师啊，我和他妈妈商量了，反正店里啊缺人手，等汪宝小学毕业了，就让他跟着我去跑生意。 哎呦，汪老板，我以前教的学生啊，都是因为穷才辍学。像你这么有钱不让孩子读书的，我还是头一次遇到。 哎呀，不是，你 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，知识越来越有用武之地，你让孩子辍学不可取呀、 啊。哎呦，那哎，龚老师啊，您帮我出出主意啊。 这样吧，我现在呢住在女儿家，很清闲的。下课以后呢，你就把汪宝送到我那儿去，我帮你托管几个钟头，你们下班的时候呢再把他接回去，你看好不好？ 哎呀，这太好了呀。哎呦，谢谢谢谢啊。龚老师，多少钱一个月？ 哎呦，不要钱。 什么不要钱？ 不要钱。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走了。 嘿，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种人。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相信和崇拜金钱了。身为党员，我一定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理想信念比金钱更重要。只要时刻想起我们肩负的责任，从我做起，从点滴入手，世界的面貌就一定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。哎，来了来了。 姑奶奶。 哎呦，汪宝啊。来来来，快进来进来进来。龚荣啊，小贝，看谁来了。来来来。 哎呦，汪宝，快进来快进来。 阿姨好。 汪宝哥哥，我要跟你坐。 来，汪宝，你和小贝挨着坐啊。龚荣啊，快把电视关了吧。 哎，好。 妈，你再给我炒个午餐肉片。 好的。 龚荣啊，别炒了，有三菜一汤够吃就行了，别浪费啊。 好吧。 臭外婆。 哎，小贝，怎么跟外婆说话呢？快向外婆道歉。 我就不。 哎，哎呀，小贝，你不吃饭了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 不用管他，他饿了自然就会吃的。龚荣啊，我发现你对小贝太惯着了，惯子如杀子，你晓得吧？ 妈，这不是忙于工作要孩子晚吗？我三十多岁才生了他。妈，今后我会多加注意的啊。 龚荣啊，一转眼你爸爸就走了十多年了，你也四十了，可他的话我还记着。你爸爸说呀，就算我们家大业大了，艰苦朴素的本色也不能丢。 哎哎， 大手大脚的作风更不能要。